相会， 瑞光照人间， 春雷一声响，冰雪融化了，一年一度龙狮会， 欢庆在今朝。 是摆尾， 排山倒海， 八面玲珑，纵横四海。 龙的船